好啦，頭先咧就休息之前，我哋講咧就係香港電影粵語電影裏邊啊，即係同中港關係，即係中共點樣影響香港嘅粵語電影啦，亦都有本土嘅左傾嘅電影製作人啦咁樣，咁就變成係一個既有商業嘅創作，又有一個嘅即係政治嘅宣傳嘅作用。咁反而就唔係話一種好官方嘅口號式嘅電影，主旋律電影啦，而係真係有本土嘅 element 喺裏邊，譬如吳楚凡嗰啲嘅，即係反映一啲嘅階級矛盾啊、小市民嘅生活啊嗰類啦。咁但係嗱，好，我哋對港產電影嘅印象係咩咧？就係、是、娛樂至上嘅喎。所以我哋細個都唔中意睇吳楚凡啲電影嘅喎，但係一到檸檬出嚟咧，高佬傳出嚟咧，就大家坐喺度眼定定嘅啦，開始。 我想這個就是、 去到呂琦、蕭芳芳、陳寶珠的年代呢、就更吸引。 是啊， 因為這種就是純商業的電影， 跟你的年齡最接近、 一來啦，二來就、即你很貼地覺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即你那些的、譬如、胡峰和謝賢通常都是兩兄弟，難兄難弟那類啦，那就一個就老實，一個就古惑啦。 所以其實呢個就係、亦都解釋咗中聯即係成個發展到拉美，即係從開始好成功好成功，去到拉美慢慢慢慢咧，就真係開始同社會脱節啦。其中一樣嘢當然就係、主力嘅幾個演員啦，譬如就係特別係白燕張會有，即係吳楚凡呢啲，開始老啦。因為其實去到五二年嘅時候， 張英 係張英都係， 張英都係， 係啦。佢哋嗰陣時其實都已經係四十幾歲噶啦。咁你慢慢一路落到去，去到五十幾歲嘅時候，你仲要即係做緊廿幾歲，仲要做大學生。 睇張活遊同張英最唔中意嘅原因係咩咧？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家春秋》裏邊做大學生， 係啊， 都成四五條幾嘢，好似我阿爸咁嘅年紀，我當時細個我都識諗咁嘅樣嘅大學生，攞住個夾著住件嗰啲嘅日本校服，咁就似大學生嘅啦咩？ 但係咁喎。睇佢嗰啲成年人嘅觀眾咧，特別係上咗年紀嘅觀眾咧，或者同佢哋差唔多年紀嘅觀眾咧，佢冇呢種感覺嘅喎，因為就係第一 嗰種年齡不相稱嘅。 因為點解？第一，因為佢哋睇住佢紅，佢同佢一樣同步噶嘛。其實電影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當你真係接受咗嗰、特別係演員啊，然之後你又接受咗成個氛圍咧。我哋睇嘢就係所謂有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啊，我哋可以係啊，原來你啊扮細細啲或者點樣樣，我都可以接受嘅。 咁咪即係等於我細個睇阿黃小虎啦，我十二歲睇黃小虎， 係 其實到我廿二歲嗰年已經過咗十年，但係黃小虎仲係嗰個年紀。 係啦， 係 啦， 係啊，冇改變過咯，係啊。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明星嘅魅力啦。咁當然。因為你嗰陣時細個，你睇翻轉頭嘅，哇，係同我阿媽咁老嚇，仲喺度做大學生，即係咁解啦。所以係就係、呢個年代嘅 generation 嘅差距。 但嗱，相對嚟講咧，我覺得張活遊好、張英好、吳楚凡好，即係硬係有一種同我哋成長嘅年代格格不入嘅，因為我哋七十年代成長，七十年代就係開始大量嘅年青人口啦。 同埋西化啊嘛， 就唔係再係難民社會啦， 是啊 是啊、就係本土，即、就、係、是、我哋 baby boomer 嘅第二代、第三代啦， 係啦、 啊，即係六十年代出世嗰代啦， 係噶，即、就、係、是、等於我去到七十年代嘅時候，第一我又開始又遠離翻粵語片啦、其實我同你都一樣，我都係細個嘅時候，我都係睇電視裏邊嘅 電視裏邊嘅粵語片，我未喺戲院裏邊睇過嘅。 喺、戲院咧，我就睇到即係陳寶珠、蕭芳芳佢哋度睇好多嘅。 我喺院睇西片多， 嗰啲我睇好多嘅。但係認識在上一代嗰啲粵語片咧，冚唪唥都係喺電視裏邊睇。咁但係去到七十年代，其實又遠離咗啦，開始慢慢。第一唔係再睇咁多電視啦。第二咧就係、因為自己嘅教育啊等等啦，讀書啊開始睇西片啦。然之後接觸嘅文化都係西方嘅文化啦， 同埋開始對於粵語片開始產生一種outdated， 即係覺得佢老土嘅感覺。 亦都因為佢哋好多係黑白啦。 係啦，唔係同埋啲劇情都好老土啊。 因為佢哋太產量太多。 我哋即係取笑白燕張活遊係七十年代開始㗎。 冇辦法，因為佢哋自己都成為自己嘅犧牲者，因為 第一個 imitators 太多，第二他們自己都 imitate 翻自己，嚇， 即係拍嚟拍去都係咁。係 啊，因為他們受歡迎啊嘛。咁受歡迎十套裏邊咧，即係其實有一段時期就係武俠片咯。嗱，譬如我舉一個例，譬如胡金泉，佢好勁噶，其實嚇《龍門客棧》直情係石破天驚嘅嚇，好創新嘅。但係胡金泉三年四年之後完成嘅《俠女》咧，佢就成為咗自己嘅犧牲者啦。因為喺嗰三四年裏邊咧，有200套《龍門客棧》。 嗯，即是李小龙之后有李小龙，有梁小龙， 所以这个就是电影作为一个流行文化的一个都几大的问题。所以我去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是隔了一排，我是好，即是完全差不多没有接触过粤语片。然后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入了这个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我头嗰两年咧，其实我就系负责佢嘅所谓香港电影回顾嗰个项目嘅。咁、那个项目咧，其实就系回顾翻粤语片嘅时代。 所以要睇翻嗰阵时粤语片。 咁嗰阵时一嚟自己又开始大个啲啦，啱卅岁，咁就即系都算系比较成熟。 即系要定啲专题啦，嗰阵 时。系啦， 粤语片嘅专题。 系啦，我第一个负责嗰个项目咧，就系香港六十年代嘅粤语片嘅回顾。 咁啊，即系啲歌舞片啊，萧芳芳啊， 未去到。 未到， 係啦，仲係即係因為嗰個係六十年代嘅中後期啦，咁都有嘅，但係唔係咁多。但係嗰陣時，因為我要準備嗰個項目，通常我哋要睇大量嘅戲，睇翻大量嘅戲。咁嗰一次咧係差唔多，我累積咗好多睇電影嘅經驗啊，評論嘅經驗啊，係真係用一個好 serious 嘅角度去睇翻即係以前嘅粵語片。嗰陣時我就真係第一次發現，原來我印象之中嘅粵語片都係即係難免係粗濫製造啦，難免係技術簡陋啦。但係再睇翻嘅時候咧，就真真正開始識得 appreciate， 哇！原來有好多戲，雖然佢技術係冇辦法都係維持一個比較簡陋嘅條件嘅地步嘅，但係發現原來佢用嘅語言、佢嘅表演嘅能力，甚至好多劇本。好多導演演員，哇！原來係咁出色嘅。 嗱，舒淇，我想問下你一個心態嘅問題。我記得我讀大學嘅年代咧，我喺電影商周刊，就做暑期工嘅。咁我就負責睇錄影帶，然後寫。佢嗰陣時有本濕片文叫做《Entertainment》。 係啊。 咁就我就負責睇完嗰啲錄影帶就寫，即係線稿咁樣。 係。 咁咧就覺得港產片係好老土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啊。胡子啊， 系胡子， 走嚟教訓我，靚仔，你未學行先學走，睇幾本咁嘅英文書就覺得啲外國電影點好點好，自己本地嘅嘢又點差點差啊咁樣，咁啊掟翻啲稿俾我再寫過啦。咁我呢即係呢件事我記到而家就係咩咧？好多時候我哋後生個年代係睇唔起本土嘅電影，係 噶， 即係我哋一開口梗係杜魯福啊、高達啊，係嘛？再唔係就係呢個英國嘅呢個咩 Ridley Scott 啊等等呢啲咁嘅名牌啦咁樣。咁你諗下香港連個導演嘅名都噏唔出，係嘛？羅維啊唔通張智啊，係嘛？即係唔敢講出嚟啊，大佬李小龍啫嘛，邊度識咩邊個導演講咩作者論啫？冇嘅完全。即係你覺得即係你有冇即係點樣去慢慢進入翻去本土嘅文化，然後？真係從一個即係欣賞或者係研究嘅角度，即係擺脱咗嗰種即係逢親鬼佬嘢都係好嘅鬼佬電影理論先至正確嘅呢類嘢。 當然，即係如果你對西方文化即係一個全盤照單全收，即係嗰個接受程度。 但我哋嗰年代好普遍嘅喎，我諗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香港人 係呢、這個階段，我覺得一定會有嘅。 係咯， 但係慢慢你都開始。對西方文化嗰樣嘢，你自己都會開始有一種去無全清嘅過程噶啦。 唔知道有啲都係老點 嘅。係啦，係啦。所以其實當你嘅經驗啊，當你嘅其實你嘅認知嘅水平咧，慢慢建立起上嚟咧，如果你再用翻嗰個，其實係冇機會啫。如果你有機會，甚至嗰個機會唔係話啊喺電視再睇一兩套咁簡單，而係好認認真真。因為其實就係你嗰個心態嘅問題啦，所謂我再好認真咁、好集中咁去睇翻嘅時候，我就會發現，原來用翻我而家嗰個認知嘅水平去 apply 落去啲電影咧，係完全可以搞得掂嘅喎，同埋係完全可以 match 到你嗰個水平嘅喎。咁你就會對開始對自己嘅童年、對自己對呢啲粵語片嘅印象有一個慢慢嘅一個重新嘅翻新嘅認識啊。咁呢樣嘢喺我嘅過程裏邊咧，由嗰陣時開始，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然之後一路落嚟，中間當然我唔係話 很持續性地去看粵語片，甚至是研究的。中間亦都有一段時間，九十年代到咧，係有一段長時間係冇乜好接觸到電影粵語片嘅。但係基於重新認識嘅開始嗰個印象，到後來再隔一輪，然之後再係一嚟有時間啲嘢嘅興趣，自己年紀都大啦，亦都隨住其實係香港個本土意識。 但係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無線唔知曾志偉定咩就改咗叫做粵語殘片呢個名噶嘛？即係我哋 佢講㗎。 係啊， 唔怪得我唔介啦。 粵語殘片，即係當時我哋覺得，唉，嗰啲嘢 係啊， 即係唔係粵語長片，係殘片添啊，已經係睇嚟做咩咧？ 呢個名稱咧，亦都坦白講咧，係對粵語片嘅一個最大嘅 injustice， 係唔尊重啊，係啊， 係啦，因為嗰個殘字嘅意思咧，當然係來自佢個片質，係講緊拷貝嘅片質。不是個片自己本身嗰個質素， 但係好簡單，等於一本書佢可能年代久遠，殘殘久久， 係啦。 但係佢可能係《紅樓夢》嚟嘅喎， 佢唔理㗎嘛。但係如果你俾一啲後生仔睇，佢就哇係污糟邋遢，係咪啊？即係等於嗰陣時金庸嗰啲單行本， 我知 嚇， 黃 色嘅，黃曬㗎，有味嘅係咪啊？咁你點會去接觸佢咧？嗱，所以呢個粵語殘片呢個觀念咧，其實對即係所謂嘅 younger generation 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影響咯。 我哋呢個六十年代出生嘅呢一代咧，就好少再望翻轉頭睇粵語長片嘅。 係啊， 因為我哋成長嘅就係港產電影嘅黃金時代。 係， 我哋睇周星馳、睇新藝城， 亦都係因為 睇周潤發長大噶嘛。 亦都係因為你冇機會睇到啊。因為粵語片隨住 電視台唔播咁就冇啦。 係啦，電視台再唔播，其實早期嘅粵語片你正話都講過啦，早期嘅粵語片喺電視台甚至喺無線啊。是黃金時代播出的， 我只是知道打風就一定播如來神掌的， 是啊， 因為通宵廣播的時 候是黃金時代八點半的最初期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那麼多內容嘛， 是啊，慢慢當它有自制的節目或者在外來的節目，當然就會將粵語片就 push 到半夜三更， 其實無線當初的製作都比不上粵語片， 是啊， 它不是找那些梁天、啊、那些做舞台劇那些出來， 而且呢它後來粵語片變成什麼呢，真的用來 攝時間， 點解咧？因為廣播條例咧係規定咧，佢哋係啦，即係嗰個廣告啊，你唔可以佔成個嘅播放嘅時間嘅有個比率嘅。但係你拉長咗你嘅放廣播嘅時間，你咪可以塞 多 啲廣 告內，係 啊。所以佢咪用粵語片去攝咯。嗰陣時咧喺深夜播映粵語片係播兩套嘅， 播兩套係啊， 係啊，播下佢多節目多到佢唔需要，佢重播自己嘅節目都得啦，咁就減咗做一套。就越播越夜，初咧就十一點後開始放，跟住咧就兩三點都有得睇， 係啊， 再拉尾咧就直情十一點嗰度都自己播翻自己嘅劇啦，就直情係兩三點，咁你點會睇咧？所以你睇親，你有個印象就係粵語片第一係越嚟越不被重視， 同埋佢一個 residual， 即係點講咧？即係一啲即係 渣滓 殘餘啊 ，leftover 嚟嘅，其實係文化上邊嘅渣滓嚟嘅。 咁所以如果你再加埋電影人。即係摩登嘅電影人，都係一種咁嘅態度，甚至 就係我頭先講嗰種心態咯。 甚至佢用電影去揶揄翻粵語片啊，咁所以你對新一代嗰個印象就係啦，即係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係真係對電影對粵語片一個好大好大嘅。 馬虎啦，草率啦， 係啦， 冇 老土啦。 一係就神怪啦，一係就老土落後啦， 可笑地 係啦， 係啦。 以簡陋甩漏嚟做賣點咯，咁 係啦， 唔好笑咯，同埋 係啊。咁所以呢個印象其實係好辛苦，我哋去到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式成立啦，然之後再慢慢做好多研究啊，做好多節目啊，甚至我哋亦都試過，即係我哋亦都成立過一個香港粵語片研究啦，研究會啦。咁其實係我哋係好嘥咗好大嘅功夫，係極力想將呢個印象咧係去擺脱嘅。咁到今日咧，坦白講都唔係有好多人講粵語殘片啦。甚至我哋好激進㗎，邊個講粵語殘片，我哋罵佢㗎。 唔係，我覺得調翻轉嚇，嗱，即係兩個階段啦。第一就係當佢係 leftover， 即係呢個食剩嘅嘢。但係最慘嘅咧，連討論都唔討論，即係連食剩嘅嘢都唔係啦，連粵語殘片都，連揶揄佢都費事啦，只係當佢不存在咁樣。 因為佢啊，而家去到今時今日真係好慘，佢再唔係可以。輕易睇到嘅嘢， 但係我想問一下，有冇一個諗法？而互聯網時代，乜嘢都係存在呢個一分鐘之內嘅啫。其實可唔可以將啲粵語長片剪做一啲 短片俾人欣賞咧？即係我好中意睇鄧寄塵嘅，其實因為我覺得周星馳做戲嘅方式同鄧寄塵新馬仔有啲相似，某啲演繹嘅方法。咁其實你一比較，佢就會翻生嘅咯。鄧寄塵就會 唔係話唔可以，但係呢一個係即係變咗好片面嘅一樣嘢啦。好零碎 嘅，咁你要引起人哋嘅興趣先啊嘛。 嗱，所以我都覺得，如果你做呢個節目咧，其實其中一個目的都係希望 引起人哋嘅興趣， 係啦，同埋話俾你聽點解重要？點解我哋可以喺粵語片裏邊咧，我哋睇到即係成個香港社會嘅慢慢的 成長。你知唔知我曾經睇過一套咧，係早期有一個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節嘅紀錄片喺粵語長片裏邊出現嘅場面啊？係就係嗰個香港節嗰個標誌花車巡遊同埋啲銀樂隊咧。當時我覺得很新奇嘅，其實，因為我完全係記得香港節，但係完全看不到佢新聞嘅啦。 所以其實我哋今天就算我哋唔好理其他嘢，即使偶然在 YouTube 或者點樣，如果你接觸到某些嘅粵語片，係拍緊嗰陣時喺香港嘅實景， 係實景係啊， 你都會有一個哇一種感覺㗎。 譬如嗰陣時候， 其實呢個都係佢其中嘅一樣，因為佢記錄，佢係一個歷史記錄嚟嘅。咁又或者甚至。有些廣東的俚語、歇後語， 或者講口音啊，嗰啲聲 音所有嗰啲嘢咧，其實今日我哋用翻今日，尤其是我哋開始已經形成咗一個建立咗我哋嘅本土意識啊。如果你有呢個意識去睇翻嚟咧，你真係會發現語片裏邊咧有好多嘢係好多 discovery 俾你嘅。 嗱，我覺得頭先譬如你提到啦，廣州話即係廣東話嘅演變啦，即係嗰個從語言嘅角度啦。跟住就係記錄個時代啦，因為佢有啲寫實電影，佢真係拍街景噶嘛，同埋將一啲佢拍一啲城市嘅片段剪落去噶嘛，其實。咁另外就係當時嘅社會結構，好多時你睇譬如京幾拉、京幾世界啊嗰啲嘢，即係買買賣賣、呃呃騙騙啊、大千世界啊嗰啲，係好反映到一個即係商貿為主嘅城市同埋移民城市嗰種嘅文化形態嘅喎，其實。 有一部叫《京幾拉大擺迷魂陣》，甚至今日睇咧，我覺得係異常地同今日嘅社會係竟然好接近嘅。佢裏邊有一個情節就係話京幾拉係香港人啦嗰陣時，然之後有個三 嘅專欄嚟嘅， 係啊，京幾拉有個三叔三嬸帶住成棚僆仔嚟 大陸嚟， 喺大陸嚟初咧就話嚟到咧啊住幾日，住下住下霸曬間屋，係咪同我哋今日一樣？ 雀巢鳩佔 係嘛，一模一樣。而且那個心態，即係描寫那個三叔三嬸，即係嗰種雀巢鳩佔嗰樣嘢咧，甚至連那個三嬸咧就係呢一個 陶三姑啊， 李月清 哦嚇，收尾做電視嘅， 係啊，直情連張英個老婆嗰啲化妝品都照查，嗱呢個咁嘅嘢，即係咁嘅現象，譬如我今日睇，哇一部40年代嘅電影嚇。竟然是可以完全 apply 翻落今日嘅， 唔係嗰陣時都有啲係講南即係、就是、南北衝突啊， 係啊， 北方嚟嘅， 係啊，好多一 大陸人 一紮氣， 語言啊文化 南北和啊南北起相逢 嗰啲 啊，即係呢啲係咯，所以其實嗰個即係對我嚟講，坦白講呢個係真心嘅，我即係一路睇粵語片睇到而家，即係我都算即係睇咗好多啦嚇，甚至為咗即係準備呢個節目，開始又再即係比較大量咁去睇。其實我嗰、那個即係對我嚟講嗰個 revelation 咧，即係個重新嘅再發現咧，都未停止過嘅。有啲甚至係啊，印象之中我都覺得啊，嗰陣時嗰啲導演好渣嘅啫，呢、這個嚇、啊、又大量嘅作品啊，同埋都係啊套套戲都係差唔多片名。但係我再睇翻，譬如我尋晚先至睇咗一套戲叫《標準丈夫》，啊林鳳 嚟嘅， 林鳳張英才嘅，咁、個導演叫盧宇琦。其實盧宇琦一直喺我心目中嘅印象咧，就係好平凡。他真的不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導演，但他亦都是原來是一個相當穩健的導演。再看看呢，又相當好看的。同埋呢，他寫男女的關係啊，兩性的鬥爭啊，那樣嘢呢，又真的，即今天看來呢，真的不會過時的。當然有部分他即一定是有些拖曳啊，或者是什麼，但你是笑得出的。而林鳳的魅力，即係林鳳真的很漂亮， 很漂 亮，看到今天你都覺得很漂亮女嘅喎。咁呢啲嘢冚唪唥都是吸引的。咁而我的經驗更加是坦白講，如果你是有機會係去資料館，係可以在銀幕上高睇咧，其實嗰個吸引你的銀幕的吸引咧，始終真係我覺得係永遠都係存在的。 因為佢你坐喺度，你好 focus， 係啦，佢投入嗰個電影 嘅 世界， 同埋佢嘅 projection 係大嘅， 大同埋個音響啊咁樣， 係啦，好多細節咧你係睇到嘅，甚至個片質冇咁好嘅話咧，其實你喺 YouTube， 因為 YouTube 嗰啲解像度實在太低啦， 嗯， 所以你即係係一個好大嘅唔公平咯。如果我叫啲朋友仔或者點樣你睇 YouTube 啦，點睇啊？蒙嘅喎，勾嘅喎。又或者係即係根本聲啊， 你唔會 focus 咯， 係啦，點會喺屋企嚇睇住咁嘅 mon 仲死？但係就算我教書嘅時候，我記得有一次好重要，我就係放呢一個《人海孤雄》李小龍， 李小龍做童星嗰陣時候， 同埋嗰套戲咧，嗰陣時係用彩色拍攝嘅，係 send 咗去英國嘅蘭克公司沖洗嘅，係伊士曼七彩，嚇，叫做 Eastman Colour， 嗰個一個好靚好靚嘅版本。我就叫啲學生去睇，安排咗啲學生係第一次睇到李小龍咁細個， 咁細 彩色，而且跳叉叉。初頭嗰十分鐘咧，佢都覺得個戲好老土啊，啊，即係有啲嘢好僆。但係睇下睇下，係啦，睇下睇下，佢哋完全入戲。甚至有一場李小龍去揾翻佢嗰個奶媽，湊大佢嘅奶媽，請個奶媽食塊面，食個麵包啫。佢哋都竟然可以感動到喊。 嗯， 所以我是很相信，我很堅信，即如果 given 一個是很好的放映的條件，然後有一個即你比較專心去看粵語片，或者起碼個心情的態度有改變的話，其實你是會發現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甚至的成長的經歷，或者是你爸爸媽媽、爺爺嫲嫲的成長的經歷，是不斷有個新的發現，甚至可以 apply 在我哋今日嗰個對我哋香港嘅未來嘅投射。 同埋，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哋今日即係好多人都談論香港人嘅身份構成。 嗯。 我覺得身份構成有好多種啦，一種就係血緣啦、種族啦，即係你係黑人啦，你係呢、這個即係非洲裔嘅美國人，定係呢個黃種人、亞洲人咁啊？省籍啦，但我覺得香港是一個移民的城市，它省籍多元化，有上海人，有北方人，有廣府人，有本地的即是鄧家人，係嘛？同廣義嚟講，佢又係叫做華人的一個咁嘅血統。咁但係好多時候真係令到我哋開始有一種自覺個身份唔同係咩咧？我自己睇粵語片就係咁，第一我唔中意睇戲曲片。第二，我喜歡看那些阿 Gogo 啊青春片，然後我覺得那個即係蕭芳芳的世界是即係好吸引的， 多姿多彩， 多姿多彩係啦。咁你開始對香港呢個地方，好像在個電影世界裏面去旁觀翻香港呢個地方，而產生了一種身份的認同。我覺得呢個不是種族，不是宗教所帶嚟嘅。好多人去討論香港是一個。即係身份係乜嘢咧？我一路都相信係一個文化嘅認同。 係啊。 而呢個文化嘅認同係因為當上海喺1949年衰落之後，上海人嘅身份，我覺得都係文化認同嚟嘅。喺1949年之前，佢好 proud of 自己係東方荷里活、亞洲國際城市金融中心。但係我相信1949年之後就變咗 單一啦， 佢變咗政治城市。而政治城市去到1979年就徹底否定咗文革。所以上海人嗰個嘅佢哋嘅自豪感就冇曬，個尊嚴都好似突然間一下跌到落去谷底。但香港就唔係喺上海衰落嗰陣時咧，譬如嗰啲南來嘅電影工作者啦、學術錢穆啊、唐君毅啊嗰啲啦、金庸啊呢啲咁嘅人咧，即係慢慢填補咗嚟到香港之後喺本土創作，然後去建立咗一個本土身份嘅一個認同。嗰樣嘢好特別嘅其實。 而且我覺得有一樣嘢，譬如你正話所講，點解即係30年代嘅上海，或者即係我哋由50年代一路去到70、80年代嘅香港，90年代香港，點解我哋會有嗰種百花齊放嘅感覺咧？ 同埋一種大香港嘅心態啊， 當然就係因為外來嘅文化影響啦。而其實每一個 younger generation 咧，佢一定對外來嘅文化嗰個吸收力特別強， 同埋佢有個回應。 係啦，咁但係所以我就覺得咧。今日嘅如果有一個機會係俾我哋一啲嘅後生嘅一代係可以去認識翻即係粵語片，其實一樣你都可以將粵語片作為一種外來或者比較 alienated 嘅文化咁去看待咧，其實嗰個吸收力一樣有嘅，而且仲係一個 重新的認識，即其實是兩樣東 西、嗯、 因為他都是陌生的嘛， 是的，他沒有接觸過， 但其實那個陌生呢，其實經過這麼多個咁多年的發酵、 嗯、 他已經成為一種，因為他自己有本身的 identity， 有自己本身嗰個內在的豐富的生命力啊。咁嗰樣嘢咧係一定有吸引力嘅。咁、 嗯、 你作為一個重新學習的對象，嗰、那個一嗰種你就會點樣再從一個 alienated 嘅眼光去睇一種舊的文化？其實嗰樣嘢個舊嘅可以變成一個新嘅。 同埋，我覺得另外一個，我一路去。即係睇翻呢啲六七十年代嘅文化產品咧、 嗯， 包括報紙啦、雜誌啦、電影啦、電視劇啦等等咧，我都覺得佢係一個最後佢能夠喺香港商業上邊成功。 嗯，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香港文化好大嘅特色嚟嘅，就係、是、商業上成功。 嗯， 佢都係本土派嚟嘅，其實我覺得係。 係啊， 即係無論佢個佢，譬如唐迪生咁樣，佢某啲粵劇嘅。嗰啲場口啊，可能係受荷里活電影嘅影響，或者香港嘅粵劇嘅配樂係、 嗯、 用西樂嘅、 嗯， 用小提琴啊呢啲咁嘅嘢。 係啊， 咁或者係你睇早期嘅許冠文嘅電影，可能佢好多橋都係嚟自西方嘅荷里活嘅電影。 嗯、 但係佢經過呢個所謂本土化嘅過程之後咧，經過個時日咁耐啦，佢係成為咗本土文化嘅一部分嚟嘅。咁、 嗯、 所以呢種嘅。即係我哋去發現翻呢個 discover 呢個過呢個寶庫嗰陣時咧，其實你係會重新再學習，就係話哦，原來香港文化就係一代又一代將外來嘅嘢吸收、 嗯， 然後再本土化成為自己嘅嘢。 係啊， 嗱，咁你嗰個身份認同其實就係一個好似考古咁咧。 嗯， 你就係一層一層咁樣積累而成噶嘛，其實係。 我舉兩個例子咧，一個就係余少華教授講過嘅。 嗯， 即係佢對音樂啊，對國樂嘅認識好豐富啦。佢、嗯、就係話佢對西方古典音樂嘅認識， 嗯、 其實就係來自粵語片嘅。因為正如你所講，粵語片好多電影特別係時裝片啦，係 啊， 佢其實就係全部係用呢一個 classical music 做配樂嘅。 又或者人哋荷里活流行嗰陣時嗰啲嘅跳舞歌舞片，佢咪照 係啦， 照採用。 咁所以佢 就填咗廣東話落去咯。 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咧，即係作為一個啟蒙就好重要啦。所以我覺得呢個重新發現啊，甚至你再回顧翻，當然喺我哋嘅年紀嚟講，我都即係我將來會喺個節目度嗰度講。我再回顧翻，雖然我中間有啲時間係好似同粵語片咧係脱離咗少少，但係再咁翻睇咧，原來我從來真係未正式係脱離過嘅。好得意嗰一日有個朋友仔 send 咗。原來我都唔知道 YouTube 有條片 send 咗俾我，淨係十幾分鐘就我拍嘅第一部電影，我導演嘅第一部電影、叫《兩小無知》。咁、我翻睇，我當然記得咧，就係當年咧，其實我用過兩個喺戲裏邊咧，用咗兩個嘅粵語片明星嘅，唔係最紅嗰幾個，但係都 OK 紅嘅，一個叫石燕子， 哇、哦，好瘦嘅石燕子， 係啦係啦，一個叫唐若青。嚇、啊！ 石燕子好似收尾拍過新藝城啲戲嘅， 有噶都有噶，嚇拍過一兩部。 又可以做壞蛋嘅， 係啦。咁我就用咗佢哋兩個，但我再睇翻咧，個頭嗰個片段用咧，如來神掌我都用咗喺裏邊。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原來有咁用過。嗱，我就記憶翻我嗰個戲係1981年拍嘅。咁我相信嗰陣時我都係用翻一啲兒時嘅印象想擺翻落去。通常第一部戲梗係咁樣樣啦，抄翻曬自己中意嘅嘢就擺落去。 同埋啲印象最深嘅嘢 係啦。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咧，其實就係嗰個影響咧，其實係差唔多從未脱離過。咁、呢個咧就其實就係我都覺得係香港咯，即係香港嘅歷史其實係一個連綿嘅歷史。 同埋有啲觀念好得意嘅，我覺得係、每一代嘅呈現方式係唔同，但係佢個本質冇分別嘅。譬如香港人對 entertainment 嘅睇法，我記得我有一次我問我媽媽。我話點解你咁中意睇新馬仔咧？ 嗯， 即係我覺得新馬仔好老土啊，話時話，因為我見到我細個嗰張唱片，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佢揸住著獵裝，揸住把獵槍嘅，即係好西化。係 啊， 但係佢係一個好細粒嘅人。 係啊， 咁咧就，但係我媽媽同我講，佢話佢覺得新馬仔好鬼馬。 嗯， 嗱，我諗鬼馬呢兩個字冇人 認 嘅今日。 係啦， 但係咧，即係你證明就係話咧，其實香港人一路佢都係中意一啲好。好有趣，好得意， 好靈活啊！ 好靈活 啊， 同埋好生鬼， 系啦， 系啦，即系唔要一成不變。即系我哋點解咁唔中意張學友啊？ 唔坐煩啊嗰啲咧，就覺得佢老土，就因為佢覺得永遠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咁樣。 因為新馬仔係啦，正話講嗰個靈活咧，其實係英文字 wit， 係 嚇佢有 wit。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覺得 wit 幾重要啊？ 係即係即係要識得，即係唔好托二百斤米唔轉駁啦。 你再化翻嚟，其實 wit 咪真係 be water 都係 wit。 靈活係啊， 係啦 ，be water 就係。 即係你有陣時，你明明睇電影，你都知道新馬仔係唔記得咗對白㗎啦。係 啦， 係 啦。 即係你睇得出嘅，其實係。 跟住兜啊， 跟住喺度兜 啊，係啦。 跟住又呢啲咧咧啊咁樣。即係你睇佢同阿鄧寄塵拍嗰啲咧，即係好多時我成日都話香港，好多時大家都即係好將佢變成係好沉重嘅一樣嘢。但你望翻轉頭，我哋父母嗰代經歷戰亂走難嚟香港。明明是在大陸是資本家，突然間來到香港變成最低層的工人，他怎樣面對呢？為什麼粵語片這麼受歡迎，這麼多粵劇的明星變成是電影的明星，然後他們在香港最難捱的時候，他怎樣捱過呢？其實就是看那些東西而 已，適應力，還有永遠就是一個生命的韌力。 你看那些演員如是，喜歡這些演員的香港人如是，他就是在他們謝賢怎樣做通天經紀啊？新馬仔怎樣去呃神騙鬼啊？ 走去溝女， 溝女啊，走去或者是扮窮家子弟呢個胡風，走去識富家女啊等等，即係喺呢個咁嘅電影世界裏邊咧，係令到佢哋面對嗰個現實社會裏邊咧，即係可以揾到一啲安慰。我成日覺得 係啊， 即係我哋認識，如果上一代嘅香港人，其實佢都係咁樣走過嚟噶嘛。所以今時今日到我哋覺得好沉重嗰陣時候，係咪應該調翻轉要學習前人嘅智慧？ 要噶，要噶，唔係裏邊真係有好多好多嘅智慧嘅。其實 我印象好深嘅，我上次我都同你講過，有一次我好細個，我讀小學，我睇呢個新馬仔走去俾人追殺，走去呢個演武場嗰度。嗰度演武場就係一班嗰啲嘅好性感嘅呢個跳演武嘅女郎，就喺度跳夏威夷舞，就喺度揈個胸。我睇到眼都突埋， 有個爺殼。 跟住阿新馬仔就整咗兩個爺殼，就同阿伊秋水係唔係 鄧寄塵？ 鄧寄塵係啦，同阿鄧寄塵兩個就一齊喺度扭嘅。我到而家都記得，你諗下三十幾四十年前。 而且嗰套戲係點咧？嗰套戲原來咧就係改編自 Billy Wilder 嘅《熱情如火》，瑪麗蓮夢露做嘅《熱情如火》。 有根據㗎，原來 係啊，有根據㗎。唔係嗰陣時其實真係改好多好多西片，嗰陣時粵片咧乜都改。 唔係，同埋乜都敢死啊！ 係啊， 即係諗下， 你記唔記得 扮男人扮女人，仲要跳豔舞？ 你記唔記得張英才嗰陣時啊？佢哋好興嘅一啲咩《寶城劍女》啊，著住啲芭蕾舞嗰啲 tight， 扮劍客噶。然之後呢度有啲羽毛啊， 係咩？ 係啊，照拍 當沙劇咁拍， 中東嚇、一樣照拍嚇、阿里巴巴又照拍，完全冇任何難度噶。 我就係記得十兄弟嘅啫。 是啊， 我心想高佬全做十兄弟， 所以 大佬已經十兄弟講緊細路仔嚟嘅，高佬全我諗五廿歲嗰陣。 另一方面，佢又可以拍莎士比亞，又可以拍俄國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又拍過，復活又拍過， 三劍俠啊嗰啲又拍過， 啊、 大眾 咩都拍過，亦都可以好低下好低下嘅階層，即係新馬仔嗰啲就係。 所以我話好多時候除咗個內容之外咧，粵語片或者香港嘅流行文化嗰種嘅。即係對生活嗰種嘅態度，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其實我成日覺得香港人好似日本嘅關西嗰啲人咁。 佢其實就係香港人，即係你睇粵語片，佢就係一種包容性， 因為佢係一個移民城市啊嘛。 係啦， 同埋佢係一個雙浮啊嘛。 所有嘅嘢佢都歡迎，所有嘅嘢佢都可以，而且佢納咗你落嚟之後，佢慢慢融化咗你，將佢變成為我哋本土嘅一個。 其實嗰個咪就係一個 melting pot。我成日話， 係啊， 紐約好，倫敦好。呢啲大嘅所謂國際都會都係一個大熔爐。 Exactly。 但你睇翻粵語片，我就話佢除咗 East meets West 東西方，仲有咩咧？中國嘅南北，即係南方同北方嘅文化，然後本土同移民嘅文化，然後全部炒埋一碟咯。 係啊， 所以嗰樣嘢點解佢會八十年代香港嘅流行文化嘅黃金時代，其實佢唔係突然間跳出嚟嘅。佢唔係突然間跳出嚟， 一路嘅演變嚟嘅。 係啊，佢一路嘅演變，同埋佢成個文化，譬如我哋認識嘅武俠片啦，到呢個嘅武俠漫畫啦，到武俠嘅電視劇啦，到電視劇嘅主題曲啦， 再到呢個嘅電影咧，其實佢全部係互相影響噶嘛，嗰啲嘢係。 係啊，你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嚇，如果唔係有疫情，我睇新聞或者我理解，古天樂仲想拍《如來神掌》噶。 我諗對佢嚟講都係一個童年回憶嚟嘅。 係咯，咁所以你去到今日， 喂，如果拍新版就真係好睇喎， 仲可以講緊《如來神掌》喎。 唔係，但係《如來神掌》佢。個故仔其實好完整嘅，我覺得。 係啊， 但當然去到拍到最後尾天殘腳啊嗰啲就有少少難。 拍咗七集，但係天殘腳嗰套係好正嘅，露碎萬劍門啊叫做。 係啊係啊，就係嗰對好似愛夫堅嗰只腳。 已經有蕭芳芳、陳寶珠嘅啦。 哦，已經有嘅啦。 已經有 嘅啦。即係唔係於素秋嘅啦？ 有於素秋、曹大華，跟住就立埋蕭芳芳、陳寶珠。然之後我記得我三四年前翻睇咧，我再睇，我第日。俾我寫嗰篇嘢嚟睇，你係完全唔相信。我覺得裏邊充滿咗性嘅象徵。 嗯， 嗰個天殘腳咧，啊喺度預告一下，個天殘腳腳板底咧係有得拉嘅。 嗯，個死門嚟㗎係嘛？ 係啦，嗰個拉咧其實都係陰户嚟， 即係個形都 似 外形。 係啦， 咁似都異形嗰個手。 係啦，好有趣嘅，所有嘅嘢你都可以，你完全可以從一個性或者性別嘅角度。是去重新看呢個故仔嘅， 唔係我覺得好多係 成立嘅， 好多呢啲嘅語片嘅一啲嘅好 iconic 嘅人物啦， 嗯嗯， 譬如馮寶寶啊，就算你話曹大華、於素秋呢個 couple 啊，或者係謝賢嗰啲角色啊， 嗯， 其實都好有一個研究嘅價值嘅， 係啊， 因為佢反映緊個社會好多時嗰個集體嘅一啲投射嚟噶嘛。 其實如果我哋話佢啊套套呢一樣，其實唔係嘅，因為佢哋雖然係受歡迎，我個類型可能係好接近。但是呢其實他們都知道他不可能永遠都是 repeat 回一模一樣的東西、 嗯、 觀眾是不會接受的，看一次就可以，看第二次都可以，看到第三次喂還是一模一樣，所以其實呢他在那個基礎底下呢逐點逐點變的，如果你即所以我們從一個研究的角度看，你看到變化呢就很有趣了，而那個變化呢是隨著那個年代的、 嗯， 是隨著社會的演變，他們吸納了很多社會的演變的因素放進去的，所以雖然整體的印象出來就以為他是一模一樣，但實際上他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還有很多細節。 我再舉一個例子，這個不是我的觀點，另外一個朋友馮慶強的觀點，他就是有一次看很多戲，咦為什麼經常在玩電話的朋友經常在電話扮聲，因為見不到樣子啊，就發現再 check 一 check， 原來呢幾套戲咧就係嗰陣時啱啱電話開始流行， 開始流行 係啦，每一間 office 都一定有電話， 同埋有啲偵探片係同電話有關的， 係啦，然之後中產階級嗰啲咧多啲錢咧就開始有個電話啦，喺屋企，甚至個電話係 share by 好多間，即係好多個房客嘅。咁所以你睇下呢啲其實冚唪唥預片，即係其實事實上亦都係啊，電影亦都係，即係電影嘅工作人員大部分咧其實都要應該有呢個社會嘅觸覺。就係、是，所以點解電影一路都係記錄緊成個社會嘅變化，成個社會嘅歷史。 唔係，所以我哋點解而家唔中意睇合拍片就係咁，因為佢離開咗嗰個社會，本土嘅社會。 Exactly， 佢變成係同我哋 irrelevant 嘅。我成日都話，其實嗰啲警察著住套西裝行嚟行去，嗰啲景甜嗰個樣子做警察，我話唔係啊嘛，即係無論佢錯到幾行都好，你都覺得嗰個係一個抽空咗個時代背景，唔知喺邊度發生喺 N。某浮發生， 因為他們要 globalize， 他要假的 globalize， 是的是的 是的， 但以往香港電影不是嗎？香港電影在西方流行，因為它越本土的話，它在西方受到的重視程度越高， 是的， 你看譬如香港的警匪片， 是的， 是吧？古惑仔電影，這些全部都是很本土的東西來的， 就是其實每一個地方的觀眾，喂，我看自己的東西已經夠了，我再看別人的東西又是這樣，是的，我怎麼會喜歡呢？ 所以他沒有了那個時空背景的話，現在香港人再下一代、 嗯、 好像成龍說的，真的是不是已經沒有了 Hong Kong Cinema、 嗯、 即只有這個 China Cinema 呢、嗯、樣即真的已經沒有了那種本土，即你不要說反映的時代或者是一些集體的心理，就算你說是如實地去記錄那個社會狀況的都沒有了，已經 是啊，所以很重要、啊、這件事， 即我覺得是一個，即希望可以我們在這個粵語片榮光錄呢套呢一啲嘅節目裏邊咧，係提起翻大家，我相信一定有印象嘅嗰啲嘢，只不過大家可能放低咗，或者係冇時間再去思考嗰啲問題。但係我覺得，如果能夠帶翻起嗰個嘅興趣，從香港嘅流行文化 去認識翻香港人嘅身份嘅一個構成嘅過程咧，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嘢嚟，即係唔好太過嚴肅先一開始，可能引起個興趣先。 唔會 係啦，咁啊，舒淇就會每一集都會有邀請一啲某個主題有認識嘅朋友，係 啦，唔同嘅嘉賓， 係啦，唔同嘉賓咁樣。咁我哋希望係能夠就俾大家，雖然係舊瓶。但是有新的走到來之後呢，可能就會變成新的東西出來， 是的，希望是這樣。 好了，今集這個預告就到此為止了，講我們想著講一個小時結果講多久講了兩個小時也有，我想好了，即是講開就不停得口的，大家如果你們有一些有興趣的題材都可以 PM 給我們，即是我們可以即跟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是 好了，那就這個預告就到此為止了，正式節目開始的時候大家記住不要走開，拜拜， 拜拜。